223集入怀。 顾元白当日就把薛远带回了宫。薛将军恭送圣上时，看着自己的儿子进了马车，心中复杂良多。圣上为自己的儿子生了气，那样的怒火让薛将军心底又欢喜又惶恐。圣上如此看重薛远，这是他没有想到的，但儿子有圣眷，眷顾还那么高，薛将军心底高兴喜悦不用说，但同样惶恐于这样的圣恩，一旦反噬，是否又会祸及薛府。是福不是祸，是祸躲不过。圣上能为儿子呵斥薛老将军，薛老将军实打实地觉得受宠若惊，只希望薛远能够回报圣上如此的厚爱。马车逐渐离去，薛老将军乐呵了一会儿，又忽然板起脸，跟着薛夫人道：“ 我倒要看看他喜欢的人到底是哪个男子，究竟什么样的人能让薛远将大好的前途当作儿戏，这样可对得起圣上，对得起他老父老母吗？” 日子一天天的过去，月底的时候便是圣上的生辰，薛远总算是让顾元白品尝到了他亲手煮出来的一碗长寿面。吃那碗面胀了肚，薛远端着空碗看着圣上微微凸起的小腹，着迷地看了半晌，才转身将碗筷端了出去。转眼就到了半个月后，两浙的盐矿采取仪式一直在秘密地进行着，约莫年后便可以投入官盐之中贩卖。白日里，顾元白与各位大臣商议着国政，扶桑被他们占据了一个岛屿，那岛屿位置重要，是扶桑对外贸易和武装准备的小岛。扶桑主动提出赔偿，想用真金白银换回岛屿，他们甚至可以同意和大恒约法三章。臣子们正在讨论该不该同意和扶桑进行交换。扶桑的香料仪式实在恶心，即便是平日里最古板的老夫子也对其恨得咬牙切齿，期待能够狠狠给他们重击，让虎狼之心的扶桑好好看看大恒的本事。这件事谈论来谈论去，最后顾元白拍板定音，谈换。扶桑的地方实在是少，除了害人的香料之外实在是穷，因为距离遥远，打下他们也不好管制，更何况这几年的对外战争频发，后方还有西夏虎视眈眈，这笔生意不值当。但顾元白绝对不能让扶桑这么逍遥。林之城前方来报，扶桑的香料来源便在东南亚一块，这一块要完全烧掉，对其国内更是要多方制约。毁了他的香料来源，扶桑就只能变成以往的那个贫穷落后的国家，更因此一役，周边被迫害的国家没有几个愿意对扶桑好脸。与臣子们谈论完之后，顾元白出了一些汗，他抹去了汗珠，为自己日夜健好的身体不禁露出笑颜。 严福生，沐浴。 沐浴出来，天色已暗，十月的天已寒意渐起。顾元白一身白袍走出全殿后，就见薛远蹲在全殿两侧的细流之旁，不知在沉思着什么。细流中的水是泉池里放走的圣上的洗澡水。顾元白眉头一挑， 薛远。 薛远回头看见顾元白后，果然又愣了神。顾元白肩上披了件靛青的大氅，衬得他略带粉意的肌肤如玉如花。薛远无论见过圣上出狱几次，都会被如此的圣上给射住。圣上被他的神情逗笑，被水敷红的唇角勾起，眼波带笑，轻轻地睨了薛远一眼。 呆子。 薛远浑身一酥，脚底一滑，扑通一下掉落到圣上的洗澡水里。顾元白彻底压不住，哈哈大笑起来。他带着笑意回到寝宫，工人将床铺整理好，顾元白上了床，鼻尖是沐浴后的清香。他心中突然一动，叫住了准备退下的田福生， 给朕点起熏香来。 田福生讶然，自从被西夏国香迫害过之后，圣上便对香料有些排斥，这可是自那之后圣上第一次要点起熏香。田福生忙去准备香料，特意准备了助眠的香，希望圣上今夜能睡个好觉。 香味袅袅，缓缓蔓延。顾元白攥紧被子，逐渐入了眠。再有意识时，一股酥麻之感从耳垂窜上脑中，顾元白眼睛微微睁大，抬眸入眼的便是薛远的胸膛。 你做什么？放开！ 顾元白猛地闷哼一声，又是狠狠地踹了他一脚。 朕让你放开！ 圣上别怕，臣这半个月吃了不少补药，学了不少东西。 顾元白骤然失了力气，眼眸睁大，无力中还有些找不到由头的慌乱。 马车上他那么听话，现在却不听话了。滚开！薛远，你不听话。 听话？背上没伤了，有大片的地方给你抓。 第二日早晨，太阳高空悬挂，顾元白才勉强睁开了双眼。他动了动手，指尖都泛着酸软，骨子里都是惫懒。顾元白僵在床上，脸色红了又黑。门被打开，薛远从外走进，他手里端着热水和金帕。瞧见圣上醒来，那张人模人样的脸上便露出了几分艳足的笑来。顾元白盯着他看，唇角抿直，红透了的眼角带着不善。薛远突然叹了口气： 唉，圣上，大早晨的，您再盯着臣看，臣就受不住了。疼吗？ 朕看你就烦。 劳烦圣上再多看臣两眼，时候不早，臣伺候着圣上起身。 穿个能挡住脖子的，袖子长的。 是。 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